听完节目，早啲瞓啦。 唔得，我瞓唔着啊。 瞓唔着，试下数绵羊，咁就好快瞓得着噶啦。 哦，一只绵羊，两只绵羊，三只绵羊，四只绵羊。 我都瞓唔着， 瞓唔着，你试下冲个热水凉啦，咁你就瞓得着噶啦。 哇 ，Squee！ 喂喂，仲有我都瞓唔着啊。 咁你试下。 啊！ 如果再瞓唔着，你就听下轻弹浅唱《不夜天》啦。 今晚有张惠妹。